今年咧係會著重喺聖靈方面點樣去帶領我哋。咁咧，我今日咧係原本應該係講完啟示錄嘅，咁但係當我預備呢段講章嘅時候咧，我發覺係要多講一次，所以下個禮拜都會講啟示錄呢一章嘅聖經。咁經文咧就喺啟示錄第三章，我哋會由第14節咧讀到22節啊。我一陣會站立，我哋重讀呢段經文。我去讀雙節，請弟兄姊妹讀單節。你要寫信給老底家教會的使者說，那位亞門誠信真實的見證者神創造的元首如此說，既然你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來。我勸你向我買從火中鍛鍊出來的金子，使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愧不露出來；又買眼藥高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吃飯。當我讀22節的時候，我們用一個禱告的心去讀這些聖經。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我們一起祈禱。親愛主，我們來到你面前，是聖靈與上帝一同創造這個諸世界，又是聖靈進入亞當的生命當中，叫他成為一個有靈氣的活人，亦都是聖靈將你救贖的恩典啟示給先祖亞伯拉罕和眾先知。今日亦都是聖靈在我們當中要對屬神的人要講說話，讓我們有耳朵，有一個受教的心去聽你自己的說話，以致我們實行在我們生命當中彰顯耶穌基督的榮美。多謝主你聽我們禱告，用主耶穌的名字，請坐。我今天講到的主題呢，是在這段經文裡面主耶穌好像很奇怪，他說我寧願教會是熱，或者寧願教會是冷，不願意教會是不冷不熱，好像溫水一樣。我不知道你明白熱冷和溫水是溫和是什麼意思，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去思想到什麼叫熱呢。當主耶穌說我寧願你熱或者冷，不寧願你溫，好像溫水一樣那麼不冷不熱的時候，他說熱是什麼意思？今天我就是要講這件事。如果你去問一個牧師，你問所有牧師，我想他們都會這樣答你的，就是如果你要做個 survey 的時候，如果你問牧師，即不一定問我啦，你最想見到你的會友是怎樣呢？是經常回教會啊，還是是完全不回教會的呢？你認為這牧師會怎樣答呢？你不要問我，你想想，如果你問黃牧師，問 Pastor Luke， 問 Pearson， 你想你的會友是經常回教會啊，還是是不完全不回教會的？你猜這牧師會怎樣答呢？我想沒有牧師說我不想我的會友呢完全不回教會的，我想這個你都不要請他做牧師。他當然答我當然希望我的會友呢經常回教會，常常回教會。你再問呢，加多一個問題，你想你的會友是經常回教會，第二呢 完全不回教会，还是间中回下教会呢？你那些牧师会怎样选呢？第一当然是希望会友怎样经常回教会，第二呢当然是希望间中，现在不是常常都是间中回教会，是不是？没有一个牧师会说我不想我的会友永远经常不回教会，对不对？在情在理，是不是？好啦，就算他不是经常回来，间中回来都好啦，是不是？好过他完全回来，是不是？我想绝大部分牧师都是这样说。所以呢，你知道我的心是，希望你们呢经常回教会啦，如果不可以经常，间中回教会啦都好啊，是不是？最好就是不要经常回教会啦，那你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啦，如果你不是经常回来的话。但如果你问同一个同样三个问题，问主耶稣基督，你觉得主耶稣会怎么答？如果你问主耶稣， 你想你的跟从你的人回教会，经常回教会，完全回教会，还是间中回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基督会怎么答呢？如果你看回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如果你问耶稣同一个的问题，经常回教会，不经常回教会，间中回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耶稣会怎样回答呢？十五、十六节呢其实很有趣的，我想耶稣会选择一是呢你就经常回教会，一是呢你就完全不回来。最不喜欢就是那些回下不回下那些。如果你看第十五、十五、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巴不得你热，我巴不得你冷，最好就是那些呢不冷不热那些呢，我要将你从我口里面吐出来。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从口里吐出来作呕啊！即耶稣见到那些间中来回教会，他说他要作呕啊！他说你完全不回来，他都不作呕啊！你常常回来，那他当然是 很高兴啊！你完全不回来呢，他都不会作呕啊！但是那些间中回来教会，那些不冷不热的呢，就会作呕。其实这个很严厉，他说要从口里出，即是说其实我们其实在他的身体里面，是不是？在他的胃里面。但去到一个地步呢，他要将我们呕出来，当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宁愿教会是热，又或者宁愿教会是冷，而不接纳教会好像温水不冷不热呢？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呢是要跟从他的人呢心里面是要火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说，我一起读好吗？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吗？罗马书是神的话语，保罗是这样说，就是说主耶稣都是这样说，他说我们 他希望我们不是懒惰的，是什么？心里面火热，常常的服侍主。这个是对那些跟从耶稣人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我们都觉得是应该的。教会应该是热心爱主的，两千年来岂不是每个教会的牧师都是在讲台上都是劝弟兄姊妹要热心 爱主吗？但什么叫热心爱主？什么叫热心呢？弟兄姊妹，是不是经常回来教会不停的侍奉，24小时都在这个礼拜堂里面，牧师落了班他还在这里，这个是不是热心？他将教会当第二头家，牧师都不当教会第二头家，即是我们都有放工回家的时候，但这个人这种是不是热心？多多奉献，爱弟兄姊妹，读经祈祷，参加广东话堂十个团契，即除了弟兄不可以参加姊妹会之外，这个热心的弟兄其实都虎视眈眈，他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参加另外的三个妇女组。这些是不是热心呢？弟兄姊妹，常常去传福音，牧师讲什么 照牧师所讲的去做，这个就是热心。这段经文讲热的时候，或者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讲热的时候是什么热心？弟兄姊妹，刚才我所讲的全部都是好东西来的，即我都很希望见到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很热心的读经祈祷、参加奉献、参加团契、十一奉献等等，这些都是好东西的，对教会是好的。如果我们多几个这些弟兄姊妹，教会就会很兴旺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启示录要讲的热呢？大部分的解经家呢都会告诉你，老底家教会在这个老底家城市那里，它的地理环境来去解释什么叫冷热和温水。我们看回这个地图呢你就知道了，老底家就是有箭嘴指住那个绿色的波，叫老底家。在它上面呢有个叫做希拉波利斯，下面呢有个城市叫哥罗西。哥罗西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因为哥罗西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教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当地的教会。老底家呢和这三个城市，老底家、希拉波拉尼和哥罗西三个城市呢是叫姊妹城市 Sister Cities、okay? 你知道香港有姊妹城市吗？哪个是香港的姊妹城市？有人知道？芝加哥也有姊妹城市，即是 他要跟第二个城市夹在一起。其实这三个城市是很 close 的。那这三个城市有什么特别呢？希拉波利斯呢是出了名是出热的矿泉水， Hot Mineral Spring， 热的矿泉水。所以有些人呢一听到热的矿泉水就想起去某些地方，是不是去浸一下那些热的矿泉水啊，对身体好。希拉波利斯是一个出名的。咁啊，哥罗西出名咩咧？就系佢啲水系冻嘅，冰水、冻水，又系矿泉，亦唔系矿泉水，系冰水、冻嘅水。咁咧，老底家咧自己系冇水嘅，佢冇个水源，所以咧佢要靠咧希拉波利斯嗰啲热矿泉水咧，就由用水管咧将佢流入去呢一个嘅老底家呢个地方。那些热的矿泉水去到老底家大概几里之后呢，热呢就变成什么？温水。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老底家是不冷不热，我宁愿你热或者冷，同埋呢不冷不热好像温水一样呢，那些人明白的。那人知道。他讲的水嘛，是不是那些很热的水来到不冷不热。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喜欢喝暖水。我们呢，我们这班中国人呢就喜欢 喝茶，是不是？去到餐馆呢，如果不喝得茶呢就怎样？叫个伙计啊，麻烦你整壶热水来，是不是？我们很少说整壶温水来，没有的，是不是？我们多数讲热水。那我来了很久呢，我哋多數都習慣飲冰水，係咪？或者水喉水啊，咁啊凍啦，係咪？咁啊好少人話叫個伙計整杯温水嚟。温水唔係好容易飲，係咪？熱水我哋沖茶啊，喺度嘆下茶。冰水可以開 ice tea， 係咪？一樣嘅道理。但係對老底家人嚟講，當耶穌話，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冷也不热，如果你好像温水，我将你呕出来。他们可能会想到水，但是究竟耶稣讲的热、冷、温水，他是讲的什么呢？第二，耶稣在这里讲到教会的行为好像热、冷或者温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今天呢这篇道要跟弟兄姊妹分析。如果你的单张里面有你回到你的单张里面有一张的副页呢， 在个经文下面那里，在经文下面那里，我们讲了七个教会，我们讲了六个教会，今天是第七个教会。在这七封的书信里面呢，行为这个字呢是出现过，在差不多每一个教会都出现过，除了两个教会，就是士妹拿教会和别加摩教会，即是 有星在旁边的两个教会呢没有出现过行为之外呢，每一段的经文这里上面列出的呢都有讲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以弗所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又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的假的来。士母拿教会没有讲到行为，他只是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贫穷，然后呢去到别加摩教会都没有讲到这个行为，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的地位、座位所住的地方、然后呢去到二章十九节推亚推拉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劳碌、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比以前的更加多。我们这个讲过了，三章第一节撒迪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使者说，那个有神的七灵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死的，其实是活的、其实是安明是死的，其实是活的 sorry， 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想看看你们有没有留心听书。三章八节非拉铁非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他说你有一点力量呢都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然后去到老底教教会呢，三章十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懒也不厌。那究竟他讲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你看回前面那几个教会，你大概都可以猜到，当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时候，刚才有几段经文讲什么？劳碌、忍耐、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等等的东西，这些是很具体的，是不是、但是去到老底加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是不冷不热的时候，很抽象，究竟讲的什么行为？我呢一直都以为呢他讲的热呢，这个热的行为呢就是刚才我讲过一大堆的东西，就是热心爱主、爱弟兄姊妹、不住的侍奉、多多的奉献、读经祈祷、参加团契、我初初想的时候都够好了，这个热嘛，耶稣说你要向我火热的时候是什么热呢？我都觉得不这些都不错，应该跟弟兄姊妹应该这样说、也都鼓励弟兄姊妹应该是这样去实行。直到上个礼拜三，即是刚刚过礼拜三，我们是联合祈祷会，那是 Pearson 我们的青年牧师是做大的，他就分享那一晚呢，他就分享 ISIS 最近呢就在那里残杀基督徒，他就说我们今晚呢就特登为这个在中东的基督徒来祈祷。在那一刻神就让我知道究竟什么叫热，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热的行为，或者什么叫热心。如果你看回第十四节的时候，是跟上文有关系的。十四节就是那位亚门诚信真实的见证者，神创造的元首说。我们要留意启示录呢这七封的书信，每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呢，他会将第一章对耶稣基督的形容呢抽一节或者一句出来的，很有趣的。所以你将七封书信头那七节，头那七节加在一起呢，就是等于第一章对耶稣基督的形容的。那你说牧师、你说得、这么复杂的时候，不是很复杂的，在这张字头里面后面有的。第一章对耶稣基督的形容呢，在第二、第三章每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都将耶稣基督的形容一个的特性或者两三个特性写出来。其实原来要解释什么叫热的时候， 是要回到第十四节。这个是神给我看到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去思想这三方面。那位亚门，诚实真实的见证，神创造的元首，你去解释什么叫义，弟兄姊妹，什么叫义。这个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张字头在你的手上有了，咁咧，我唔会用时间去讲咩叫亚门，咩叫亚门。嗱，亚门咧系好多时候我哋祈祷完之后咧，都会奉耶稣基督名咧讲奉主名求，或者奉耶稣基督名，跟住讲亚门。咩叫亚门啊？弟兄姊妹，你成日都用噶亚门、亚门、亚门，系咪？其实讲啲亚门，咩叫亚门啊？弟兄姊妹，诚心所愿啊！所以咧就另一个解释就系诚心所愿，即系话咧，刚才我对神讲嘅嘢系实实在在嘅，从心里面发出嚟，神求你垂听，就系咁嘅意思喺里边亚门，所以我叫诚心所愿。原来呢一个亚门咧系出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六节嘅，嗰个点讲咧？他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英文叫 God of Amen 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 God of Amen 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其实亚门这个字就是代表神自己，因为神是实实在在，所以当你同佢祈祷嘅时候，唔系向空气祈祷，因为佢系实实在在嘅上帝，佢听紧你嘅祈祷，就算佢唔一定按住你嘅祈祷应允你咧，佢系听紧，佢系一个亚门嘅上帝。神系真实，所以我哋都要用真诚去向神去祈祷。有人问，究竟我哋应？即是我们祈祷的时候应该应不应该用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然后跟着说亚门。其实呢，在现在的神学院里面呢，即是 我不知道巴牧师在神学院里面怎么教，但是如果你看现在训练出来的很多的牧师呢，他们祈祷呢都不一定最后讲奉主耶稣的名，然后讲亚门，通常讲亚门咧，前面奉主的名都唔讲。我有一个好觉得唔系好 easy 嘅感觉。点解咧？因为我哋能够翻到去天父嗰度，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话：我就系嗰条又真又活嘅道路。如果唔藉住我，冇人翻到去天父嗰度嘅。即系如果我哋整个人能够归回上帝是藉着什么？耶稣基督嘛。他说我是又真又活的道路，或者我是真理生命，我是真理生命，和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翻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又真又活的道路。如果不藉着我，没人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那里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话，为什么我们祈祷不靠耶稣基督名呢？这件事 我自己过不到的，所以 我是很鼓励弟兄姊妹，当你结束祈祷的时候，在你未讲亚门之先，应该奉主耶稣名祈祷，应该是奉主名祈祷。因为现在就是新的一辈的很多时候都没有奉主名。当然你问祈祷有没有格式的呢？除了主祷文好像是上耶稣基督教我们，如果主祷文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奉主名求，是吗？主祷文结束的时候都没有，但是你要记得，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还没写十架上，他还没升复活和升天。但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他说你十七章的时候，你们要奉我的名祈祷，你奉我的名求什么，天父就应允。所以弟兄姊妹，亚门之前呢，奉主耶稣的名呢，我觉得是应该的。 咁我哋操练一下，我哋祈祷嘅神。好，呢个系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我想先讲咗神创造嘅元首。嗱，呢个创造嘅元首，有啲人翻译咧就系话耶稣咧就系神创造嘅开始，或者咧耶稣基督系神创造嘅第一个被造者。嗱，呢一个讲法咧系错误嘅。耶稣唔系神做出嚟嘅。如果耶稣是神做出来的话，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不是被造的。这里说他是被神创，他是神创造的元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 number one。在神的创造所有的东西上面，他是居首位。他是 number one， 他是元首。其实是这个意思。其实呢，亚门和这个神创造的元首呢，我们听来都很抽象，但是中间有一句说话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诚信真实的见证者。这个呢，当我们讲见证者的时候，见证人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呢是实际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见证人，有没有上过法庭去做见证人？我们当中有没有的？没有啊，你没有做过见证。但其实呢，你不用上个法庭，你现在已经是，当你被神所拯救，耶稣基督给了救恩你之后，你就是他的见证人。所以其实我们这里，你一信耶稣呢，已经是信耶稣已经是一个见证人。那呢，我都有很多机会做见证人。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帮人证婚的时候。帮人证婚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就是做牧师一个特权，我们可以见证人的婚姻，帮人证婚，其实都是一个见证。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见证或者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在启示录呢，这个见证人这个字呢，出现过五次。而这个见证人这个字呢，就是英文 martyr那个字出来。 Martyr 的意思就是什么？殉道者。在启示录头那两章圣经，有三章圣经有讲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呢，就是这个第二章十三节，他说我知道你居所的地方，就是撒旦座位的地方，我遵忠信的见证人，同一个字，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在撒旦居住的地方遭杀害的时候。这个见证人呢，其实他是会为主殉道的。这里是讲到这个安提帕，他说你们呢仍持守我的名，没有否认我的信仰。如果将见证人加上十五、十六节一起看的时候，神给我看到一样东西，什么叫热啊，弟兄姊妹？就是当你肯为主殉道的时候，这个就是耶稣讲的热的弟兄。所以他说我巴不得你为我的名，为我的道热心，甚至为我殉道，为主的名，为主的福音而死的人，这个就是我相信所讲的什么叫热。为主的名，为主的道而死的人。可能你见过这张图片，这二十一位埃及的基督徒被斩首，这个是上个月的时候发生，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知道神给他们有永生，他知道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知道他们由罪人变成一个义人，他们愿意为主的名殉道。可以很肯定一件事，主耶稣说这个就是热，这个就是你的热心。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感谢神，也都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教会。 启示录除了讲主耶稣再回来，亦都经常提到跟从他的人怎样要为他的信仰，为他的命，甚至摆上自己的生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读两段经文给你听，六章九节，揭开那五印，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面为神的道并且为作见证被杀人的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地上的人及我们流血伸冤要等到几时呢？第五印的时候，见到坛底下被奉主为主的道见证的人被杀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你不会为我们报复吗？伸冤吗？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二十一位的基督徒，不单止是这二十一位的埃及的基督徒，还有很多是被 ISIS 所杀的为主殉道的，主会不会为他们伸冤？他们都好像这班在这个坛底下的人，主啊，你何时为我们伸冤？主会按主的公义为他们伸冤。启示录不单止着重耶稣基督回来，是着重信徒怎样跟从耶稣的时候，为主的名甚至捐舍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命。还有一节圣经，十一章三和第七节，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年。你回去看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讲两个见证人，去到第七节的时候，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而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两个见证人最后都因为主的道殉道，为主的名殉道。能够为主殉道，我想这个就是耶稣说，我巴不得你义，我巴不得你义。当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捐躯的时候，我们要讲怎么讲， He paid an ultimate sacrifice。 当一个士兵在战场阵亡的时候，我们要说他付上至终极的牺牲。何况启示录讲到这班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主说，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所谓的热就是为主殉道，摆上自己的一切。弟兄姊妹，你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个个都不够热，是不是？到现在我们都未为主死过，是不是？还有，说真的，有多少人真的可以为主殉道呢？在这个普世的这么久以来，有多少个基督徒真的为了信仰的缘故死呢？不多，是不是？你说这样，我们热呢，我们都是不够耶稣所讲的那种热，是不是？我呢就在网上呢找到呢，我就想想热呢，什么叫热呢？我们大家知道呢，如果一百度摄氏呢 Celsius 呢，就水就滚，是不是？那个叫热嘛，滚水的热，是吗？但是热可能有程度的，我就发觉原来在网上面，他说37°C 呢，即是100度的华氏呢，菲恩系呢，就是最好冲凉的时候。我不知道，咦，37度或者100度不是很热的，不过他说那个是最好冲凉的时候。那如果那些水去到120度的时候，就是48度的时候呢，五分钟之内，如果你就咁等喺呢啲120度嘅华氏嘅水里面嘅时候咧，佢话五分钟之内咧，你就会有第三度嘅烧伤。原来唔使滚水可以一阵就可以烧伤。你睇翻最顶嗰度155度呢个华氏嘅时候，一秒钟啊， 你就可以第三度的消傷。咁咧，我就喺度谂，当耶稣基督话热系为主殉道嘅时候，咁我哋呢班人点算咧？我哋根本可能冇机会为主殉道，咁耶稣咪话我哋唔够热？我喺度谂咧，如果以100度摄氏，水系滚嘅时候，呢、这个就系耶稣讲热嘅时候，为主殉道、为主死嘅时候，可能我哋唔够100度。但系都系热噶，弟兄姊妹阿妈嘛，99度都热噶。咩嘢咧？我就喺度谂，可能系因为我哋信仰嘅缘故，家人离弃我哋，唔认我哋喺屋企里边嘅一份子。我年轻嘅时候，即系我年轻嘅时候可以做中学生团契导师嘅时候。在唐人街教会呢 有一两个的后生仔 teenagers， 很多时候因为他们信耶稣，家人不让他们来教会。那、我就未试过，不过我太太那时候都试过，就是说去走去跟父母说哀他、你或者 他的父母都不让他去夏令会，那他又要找个导师走去哀他，啊！你俾佢夏令會、冬令會啦、如果我哋為神嘅福音而屋企人唔認我哋，而你能夠忍受繼續嘅為你屋企人禱告，我諗呢個耶穌都會講你係熱嘅，98度。有啲人真係唔認。但是有些人就好一点、骂责打、即是小的时候可能打了，是即是你大了你要信耶稣，那他都没办法了，是但是他呢可能用很多好不好听的说话跟你说。其中一个 最常听的就是你信耶稣啊，哪个给饭你吃啊，是吗？很多时候家人就说你信耶稣啊，好啊，不过边个俾饭你食啊？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当你肯为主嘅道、为主嘅福音忍受呢啲嘅责备嘅时候，我谂耶稣会话你真系你都几热，几嚿热。广东话几嚿扑，或者再低少少，97、96。不是家人，是亲戚疏远你，因为你信耶稣，或者都是讲啲好难听嘅说话，你嘅亲朋戚友、亲戚啊，咁你能够忍受，为主嘅名忍受，继续为佢哋祈祷，求神拯救佢哋。我谂呢个系耶稣要讲热嘅问题。还有咧，95度都几热嘅，就系、是。我就想到啲宣教士离乡别井，为咗福音嘅缘故，好似我哋所支持嘅 Bill 同埋 Graham Stevens， 佢哋喺蒙古咁耐，咁多年啦，20年啦，佢哋对主系有一种嘅热心喺里边，离乡别井，甚至有段时间要放低佢两个女喺印度。94度都几热，可能是在你工作里面你应该升职加薪的，但是老板要你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你才可以升职加薪的时候，因为我不制，我宁可不加薪，宁可不升职，我不要做一些违背良心、违背道德的事情。我想在那个时候耶稣都说我宁愿你热，这个就是你的意思。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处境里面你的什么叫热，在这里所谓的热就是那些肯为主摆上生命牺牲自己生命的 那些是 100% 100度的盐。但可能上帝不是要你牺牲你的性命，上帝是要你有些的牺牲，放低你在实际生活里面，你为了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名，就算是对方错是你啱，或者是你完全没有做错，但你肯为主的名放低你的权益，饶恕对方，不追究责任，因为主的名你不斤斤计较，不求补偿，宁愿自己吃亏，这个我想耶稣都说这个是做牺牲，虽然不是摆神心。上个礼拜日呢，有些人吃了我们教会午餐之后身体很不舒服，有肚子屙呕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长长一方面要向弟兄姊妹道歉，另一方面你都要想想究竟以后怎样去处理那些 leftover 的食物。上个礼拜我们是有一大堆是礼拜六晚食剩的东西，其实不是第一次的，再早两个礼拜国语堂又是 order 了很多，那就又是剩下很多，又是拿回去餐馆呢是整熱翻，然後拿回來，但吃了一個沒事。但上個禮拜呢就不是了。所以我們的長執呢要想想怎樣去處理這些 leftover 的食物，防止有同樣的事情在我們的當中發生。當你肚子不舒服的時候，你在想什麼？如果家人不舒服的時候，你在想什麼呢？可能你会责怪教会，责怪那些 serve lunch 那些人，可能是他的手脚不干净，责怪餐馆，是不是他帮你整热的嘛？又可能你再推就说，嘿，如果当时那些负责报道外展的人不 order 那么多食物就没事了，是不是？所以责怪那些负责聚会的人不懂计算。我收到的电邮，我觉得 很鼓励我。他说 I do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I don't think the church needs to bear any responsibility in this accident. Actually, I won't even blame the restaurant for this. 你听得明白吗？他说我很清楚要告诉你知道，我觉得教会不需要在这件事上负任何的责任，我也都不会怪责餐馆。弟兄姊妹，这叫牺牲，宁愿蚀底，宁愿放低自己的权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着要告餐馆，请你不要。这段圣经讲什么叫热？对主的热是什么？是你那班人是将生命摆上为主的名殉道嘛。但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机会殉道的，不过我们可以为主牺牲。刚才刚才唱歌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是提到，原来是上帝彻底为我们牺牲，所以我们应该都应该为主牺牲，不追究责任，不指责任何人，其实是一种牺牲，一种为主牺牲。这种为主牺牲、为主的道、为主的名的缘故，我相信这个是耶稣说我宁愿你热，我宁愿你。你可能在其他层面上面真的要为主牺牲，为主摆上，我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在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这样为主发热、为主牺牲，其实因为第三章二十二节听了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求神的灵今天跟我说，你怎样为主摆上、为主牺牲。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捐躯，为主的名捐躯，感谢神。但可能 嗰日唔会到。但喺我哋生命里边、生活里边，有好多嘢系要牺牲，系要摆上，愿圣灵